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95.4，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京西乐跑团团长李栋的故事。从90多公斤的亚健康胖小伙，到现如今60多公斤的健康体魄跑者，运动让李栋看到了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奇妙变化，他也希望能带领更多的人一同在运动中愉悦身心，收获健康。然而在跑步初期，他也曾经历过很多的运动误区，也曾让自己很受伤。为了让团友们能够科学健康的运动，他自掏腰包几十万，学习专业的运动康复知识。为了让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他还创建了适合他们的运动团队，京西乐走团。每次活动，他都想办法加入更多的新鲜元素，只为了让大家一同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本期人物空间，请继续听李栋讲述他的运动故事与感悟。好，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认识了来自京西乐跑团的团长李栋。李栋呢，也给大家分享了好多他组织乐跑团的故事啊。当然，在生活当中其实都是这样啊，就是你有一个爱好，就是你会去坚持它，挺不容易的一个事儿。 对， 并没有人去约束你吧？ 对， 哎，你说谁说指着你鼻子说李栋，你必须得把这乐跑团给我组织好了。不成的话，如果你组织不好，我就扣你钱，或者说我就把你怎么着怎么着。没有，没有吧？ 没有。 你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而且还把它弄得这么好呢？ 因为这个乐跑团等于是从2014年6月28号到现在，差不多快4年了，就感觉它像一个孩子似的，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但是成长起来之后呢，然后你就对它就有感情了，这些感情不光是京西乐跑团这个四个字。然后还有比如说，那我的副团长，那我的领队，那大家就像家人一样， 对， 共同维护这个京西乐跑的一个团结，一个凝聚力。 就是其他的团员实际上跟你的感觉也都是一样的，就大家都希望他能够做好， 对， 哎，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 对， 特别的愿意给为他付出， 对。 其实作为这个组织者来讲，要组织这些朋友们在一起活动的话，你本身也要付出很多。 哦， 是吧？ 对对， 时间呀，精力呀，乃至金钱的代价。每周你说活动几次？ 每周活动3次。 3次。 对。 是在什么时候？周三有一次。 周三晚上7点10分。 啊、 是夜跑。 夜跑。 对。 你要7点10分吃完了饭还得休息一会儿。 您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7点10分为什么不定7点或7点半呢？ 啊，对呀、啊。 您知道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这个7点半。然后准时有一波跳舞的在那广场 哦， 他跳舞，但是他们呢一般会提前10分钟左右到 哦， 7:20到了， 然后之前我们想定这个7:30或者是跟他就冲突了， 哦， 再提前10分钟呢也这样也有点冲突， 嗯， 所以后来定7点呢大家觉得吃完饭了又没法消化， 嗯， 所以就固定了7:10。 七点十分你们因为不会长时间的站着这个场地， 对对对，我们就 热身 热身一下十分钟 然后就出发了， 对对 对, 对， 你就离开这儿了， 对 对, 对, 对， 哎呀就这10分钟的时间打一个时间差，所以这是周三的夜跑， 嗯嗯， 啊，那周六周日是早晨，嗯， 周六一般我们夏天的话早晨最早的时候差不多应该是6点左右， 哦， 然后现在呢我们是7点， 嗯嗯嗯， 周六周日是7点， 早晨是在什么地方， 早晨是在门头沟区永定楼， 哦， 母亲河雕塑下边 有一个雕塑， 对，母亲河雕塑 是在那个雕塑下边集合，嗯， 对，集合热身， 哦， 准时7点热身。 这个周末的活动和那个周三的活动， 嗯嗯， 跑步的线路一样吗？ 一样，就是周六跟周日，周六是乐跑， 嗯嗯， 就跟周三晚上是跑一样， 嗯， 周日我们是新加的，就是那个2016年12月4号开始精细乐走， 嗯嗯， 所以周日呢， 哦， 早晨7点呢是乐走， 强度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跑的速度快，嗯， 对， 这个走的呢速度就是慢的， 对对对，嗯，对，但是基本上跑基本上就是5到10公里， 嗯嗯嗯， 走呢基本上就是固定6公里， 哎， 大概用时是56分钟， 嗯，这个是都是每次都差不多的，啊， 对对对。 比如说你要是搞这个活动的话，除了说你们把大家这个集中在一块儿，你给人喊一个出发的口令以外， 嗯嗯嗯， 那我觉得是不是也没有什么你们要做的其他的事情了？ 哇，很多， 是吗？ 对，您觉得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多， 嗯，都比如说都有什么事， 首先第一个，集合之后，然后基本上我就先说两句， 你要 说今天这个天气什么样子， 嗯， 大家跑步的时候注意什么事项， 哦， 然后跑完之后呢，因为每次基本上都有几个新人加入， 嗯嗯， 然后提醒新人呢，跑完之后呢，然后上台阶，然后右手，然后这待会儿我们还进行一个拉伸训练， 嗯嗯， 就提醒一些注意事项， 哦，先要讲一通， 对对，啊， 讲完了呢， 对，讲完了，然后基本上有时是我带入热身，但现在呢， 嗯嗯， 我们培养出来几个教练， 哦， 然后下边还有人也带入热身， 就是带着大家做热身运动， 对对，带着大家做热身运动的同时，别的领队就负责拍照了， 嗯，对， 拍照片了， 记录下来啊， 对对对，有人拍照， 嗯， 有人录像， 嗯嗯，热身完了以后呢，出发， 对，出发， 嗯， 那出发呢，然后我要求我们的领队，有的副团长， 嗯， 我沿途看大家跑步的一状态， 哦， 不断的提醒大家， 嗯， 尤其是新人，我基本上每次来都是，带着最后一个或者身体有什么问题的， 嗯， 得多观察， 嗯，你等于是殿后的。 对对， 哎，有在前面领着的，嗯， 对， 有在旁边跟着的， 对， 然后你是殿后的， 对对， 这你们这几个骨干核心吧， 嗯，不断的提醒他们跑步应该注意什么呀， 嗯嗯， 呼吸调整呀，步伐调整呀，嗯， 你这一圈大概是多少公里，嗯， 一圈我们一般跑的话现在是5到10公里， 五到十公里， 对， 跑一圈回来之后呢还要做这个拉伸的， 对，拉伸 训练， 对对 啊，那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人力的投入吧，这也没有什么物力的投入， 啊 嗯，也不需要准备什么器材啊或者是东西什么的。 不需要。 这倒 不需 要。 需要 啊， 对对， 所以有人说这个跑步呢是一个非常节约的运动。 啊， 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 但是可能作为个人来讲， 嗯， 对于跑步的一些装备 啊， 还是得投入的， 对， 是吧？ 对， 你那个就是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像鞋呀，衣服啊，护具啊什么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要求？ 对，因为根据比如说我们那个脚的，比如说你内翻外翻， 嗯， 然后高足弓低足弓， 嗯， 然后选择一些不同的跑鞋。 哦， 嗯， 这个是你告诉大家怎么去选？ 有时候会提醒他们买哪个品牌比较好。 嗯，这是跟大家也有一个交流， 对对， 所以这些都需要讲， 对对， 所以像你说的，嗯，要干的事儿还挺多的，嗯， 啊，对， 而且每次都有新人，嗯，啊，都要这个提醒他们， 对， 几乎都要重新讲一遍吧， 对，因为随着跑团的成立，基本上身边的人对健康都有一个概念了，嗯， 哎， 就是身边的人也都是哎主动的会带一些新人，会跟新人讲你应该注意什么，嗯， 所以说呢，他有一个归属感。 对， 哎，这个到时候呢他有这个参加活动的这么一个念想， 嗯，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也督促了他进行一个锻炼， 对对，因为他觉得哎加入这组织这么认真， 嗯， 是吧，跟别的组织不太一样， 嗯， 而且技术也很过硬， 对， 大家也很热情， 嗯， 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比如说这一个月他也许一张照片都没拍过，但是你来我们跑团， 嗯， 哇，这一天基本上就拍10多张照片， 是大家的一个，嗯，乐趣在里边， 当然了，你说这个有跑的，有走的，啊，大家呢这个每次都聚在一起，他总不能全都是一个事儿啊，这个全都是一个样，时间长了可能这个兴趣点呀，它就会降低了。这个热情就不那么高了， 嗯， 你还得想办法呢，去形成一些活动啊，搞一些主题，是吧？这个也是你们要做的一个事情之一， 对对。 那你怎么给他们定这些主题呢？你比如说啊，像这个乐走这块 啊， 他们都会有什么主题的活动呢？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首先呢，基本上有一些，比如企业赞助 哦， 比如企业赞助有一些比赛啊。他们就投入食物，比如说给点水呀，给点饮料呀，然后再发点小奖品啊， 也不是说给你们多少钱的那种 啊。现在因为我们这块也不涉及钱， 哎，对，就是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 对对， 我觉得李栋你这个活动挺有意思啊，这样我赞助你100瓶矿泉水， 对， 然后大家举行一个小比赛，那第一名发10瓶，是这样吗？ 不是，第一名起码你得发一个，比如说运动手环啊，或者小背包啊，是这样子。 那这奖品打哪来啊？ 这 你人给没给你钱呀？就 不是让企业不是让企业，你得给我 哦。他企业他 因为企业给我们，我们会比如说宣传企业嘛。 嗯嗯， 我宣传所谓宣传就是说在我们京西乐跑平台上，给他发一个什么什么杯 哦， 然后那个京西乐跑大赛， 人家企业愿意跟你合作吗？ 嗯，因为京西乐跑、京西乐走，其实现在在门头沟区的影响力来说，其实还是蛮大的， 形成品牌了。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 现在一提京西乐跑，反正门头沟人基本都知道了，圣山有的都知道。 那这个事儿你是怎么把它那个能够谈成了呢？你得花费精力，你得去跟人家谈吧，还是说人家就会主动找上门来找你李东呢？ 嗯，就很少我去找他们谈，因为也没有那时间，没有那精力。 嗯嗯。 基本上都是人家跟我联系， 嗯， 说想合作。前两天沃尔玛还有一个说要跟我们合作，说准备点奖品。 当你们这个名声在外了以后，这些企业他们就会主动来找你合作。 对对对，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挺好的结果。 对对， 当然了，你要真的是去参加比赛，那可能这个要求就会又严格一些了。你比如说，李东来的时候就说刚参加完一个50公里的一个越野的比赛， 对越野比赛 啊，也长跑吧，这是。 对， 50公里这属于超长马拉松， 对对，超级马拉松 啊。比赛这种比赛的话，你不管你从装备上来讲，你从准备上来讲，你都不可能是简简单单的就去了 啊。那必须得专业， 是。那像这种比赛的话，你是不是还得交钱呀？准备一些装备啊什么的， 对对， 是不是都得投入一些金钱？ 对对，都得投入。 这是怎么个投入？是你个人只能个人投入？ 对，只能就外边的比赛。然后一般我们就报名，如果团体报的话呢，有的会给我们打折，打一90%，打一85%，然后大家就共享这个打折的一个资源。然后有的呢会给我们两个，比如2个或3个免费名额，然后我们最后把这3个免费名额最后一除，平均大家能省个10多块钱、20多块钱。 这个比赛的当然费用也不算太多， 对， 能省点就省点。 对对， 这个你们这个比赛的话，一般有多少个团友能够达到像你这种能参加这么大型的比赛的这种地步呢？ 我们现在门头沟区跑过半马的人，应该我们跑团应该得占90%以上吧，半马全马的，基本上有跑半马的，应该现在有应该80多人吧，全马的应该有40人左右， 嚯， 50公里越野应该有10个左右吧，差不多。 所以这个队伍还是挺庞大的， 对 吧？你刚才说了，你可能以个人的身份去参赛，也会以这个跑团的名义去参赛。那你比如说你都是这个乐你们京西乐跑团的运动员出来了，那你总得有一个统一的着装吧？ 对， 哎，你得有一个标志吧？有旗子呀，或者 对对， 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呢？也是你个人来。 着装开始，因为这也挺有意思的。开始因为统一着装，比如说你要买长袖的，买的特别好的衣服，然后觉得有的队员说，哎呀这太贵了，你要买的普通的，有的队员说，哎呀这不行。后来我索性不买外衣了，直接买短袖了。 哦， 短袖毕竟便宜嘛，所以跟一个企业来谈5种颜色，然后价格是谈到最低是46块钱一件，还印我们的 logo。后来呢，我把这5种颜色全放在我们那个京西乐跑那个微信平台上了。我说大家选哪个点击量最高，咱们就穿哪件。结果选的那种亮黄色。 选出来了。那这个是 每个队员自己都交钱买的， 对，交钱买，每人46， 就大家是 AA 制的那种。 对对对对， 你参加比赛，但是我们有统一的安排。 对， 哎，你来自己再来选择。 对， 其实这个也挺不容易的，这种组织起来， 是 吧？ 因为 你还得去跟那边谈这个那个，让大家省点钱。 是是，让大家想法也都不一样， 是吧？ 其实组织一点活动会很累。 所以呢，这个组织比赛啊，去参加比赛挺不容易的，而且你们还会去这个让大家呢，这个跑得快，跑得省力气，跑得这个姿势正确，不受伤，这个也得训练吧？这种跑步比赛的训练和那个日常行走的训练就又不一样了 啊。那不一样。对，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些专业的老师会来给你们训练？ 不是，基本上现在就专业训练都是我带着。 你带着练？ 对对对， 因为你已经学出来了。 对，我已经学出来，而且教下边教练，让他们带着。 是， 热身很重要。比如说，就说简单的吧，那我们跑步之前热身，那首先第一个增加心肺功能， 对； 第二增加关节的润滑度， 对， 是吧？第三个还得练我们的核心，所以整个身体都得有一提升。 没错，所以你还得就是比赛之前吧，至少必须得带着他们进行一个训练。 对对对， 日常活动当中跑团的这个要求跟走团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不一样。 所以呢，在这个训练和这个比赛当中也逐渐的就形成了一种这个跑团的机制。 对， 这个每当比赛来了以后啊，大家该怎么参加，时间长了大家也都熟悉了。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这还有一个很好的机制是什么呀？比如我们现在乐走团，他们有身体素质提升上来的，就可以加入乐跑了。 哦， 像他们有几个原来就是只能走， 哦， 结果前两天参加一个越野16公里越野也完成了， 也跑下来了， 是吧？所以我们就有一很好的，有一机制，之前身体不行了，然后现在可以进跑团了。这样就很好。 说了这么多哈，你说其实好多朋友都想去跑。好多朋友也想了解到底怎么跑才能跑好，才能跑得快，还不伤害身体。你能不能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给大家也分享一点，你学了这么久，你比如说跑步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准备的热身的这么一个过程，跑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跑完了以后应该做一些什么。 其实这个跑步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你跑步的目的是什么？首先要自己要明确这一点。比如有的人跑步，那我想越快越长越好。OK， 那你就得必须得专业训练。而且多看一些书，多加入当地的跑团。跟他们进行学习，因为跑步，比如说专业训练，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就刚才我说的，首先自己的心率是什么样子的，自己的跑步姿态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以及我们比如说前脚掌、后脚跟或者全脚掌落地，它整个姿态，说比如跑步过程之中你哪容易出现损伤，然后怎么解决，这就是得需要面对面的进行沟通。 你比如说咱俩现在在这儿，你就比如像我，就着我这个情况，你给我讲讲啊。你比如说我要想跑步啊，我肯定你看我这个体型和我这个年纪啊，我就是想我跑步锻炼我的身体，我不要那个参加像你那么激烈的比赛 啊。 你觉得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您就稍微有点微胖，然后跑步呢，如果上来跑步呢，就容易对膝关节造成损伤。 体重太大。 对对对，所以呢，上来呢应该先学会走路， 先走 正确的走路方法，比如我们甩开胳膊，收腹挺胸，展肩，下颚回收，百会上顶，然后甩体胳膊，迈开步，后脚跟落地，前脚掌使劲发力蹬地，然后大踏步的往前迈。 走的时候是后脚跟先 落地， 然后脚掌、前脚掌在 这样有一过渡。 哦， 而且不要往前迈的时候，不要把腿伸得过直，这样就超伸了，对膝盖也是损伤。 哦， 稍微屈一点， 稍微屈一点腿。 对对对，稍微屈一点，往前迈。 走到什么程度了，我就能跑了呢？ 我们走一段，跑一段。 哦， 比如我们走一公里，跑500米试试看看，跑累了你就停下来，你继续走，是吧？这就是方法很好， 是吧？这个跑的时候，这个姿势又跟走又不一样了吧？ 对， 跑的时候得是不能也脚后跟先着地什么的了。 其实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比如说应该是脚后跟还是全脚掌还是前脚掌落地？其实呢，比如说如果 初学者基本都是脚后跟落地， 哦， 但是脚后跟落地有一弊端， 嗯， 是什么呢？就容易对我们膝关节造成一点点压力。 对对对， 因为毕竟是脚后跟落地， 对， 脚后落地，因为腿必须伸直了， 蹬一下， 所以对膝关节进行摩擦。 嗯， 然后前脚掌落地呢，是专业运动员，因为他小腿肌肉特别发达。 哦，对对对， 前脚掌落地之后呢，他本身就有一弹性，落地时间短，跑得快。 嗯， 我教给大家是什么？全脚掌落地。 哦。 就是五个指头下边的足横弓这块 啊，哦，足弓这块， 对对，哦，这块先落地， 嗯， 这块落地呢，对膝盖也没有损伤， 嗯， 而且对初学者来说，它也容易掌握。 哎，它虽然跑不了那么快，但是呢，它这个是一个对你身体最好的保护的姿势。 对对对， 哎，这个就是初学者吧。嗯， 对对， 哎， 如果跑的过程之中心脏跳得快，马上停下来， 哦， 然后深吸气，深呼气， 嗯， 然后慢慢走，因为这点非常重要，嗯， 就是。你要时刻关注自己的心脏的这个状况。 对 对, 对， 我知道有些朋友，嗯，那个，比如说像什么手表式的呀，嗯，或者是那个挂在身上， 对对， 测心率的那个小仪器， 对对对， 是吧？它能够体现，如果你觉得你心率超标了。 对， 你就把速度放慢下来。 哦，是是是， 哎，这都是这个初学跑步要注意的。哦， 对， 简单的说吧， 嗯， 啊，这一点点啊， 嗯， 这个可以听得出来啊， 嗯， 李栋那个学习啊，成果还是挺大的。现在是可以说是运动的专家。 嗯， 你比如说，你就从你个人的感受来讲， 嗯， 你从开始跑步的那种状态， 嗯， 到现在这个状态啊， 嗯， 现在咱们给形容一下李栋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嗯， 就是应该说身材不胖不瘦。 嗯， 而且身上都是肌肉， 嗯 啊，这个从这个肤色来看呢， 嗯， 咱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小麦色， 嗯， 是吧？哎，这个脸也是瘦瘦的， 嗯， 帅帅的这种， 嗯， 哎，就是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结实， 嗯， 这就是你这些年， 嗯， 从2014年到现在的一个成果， 嗯 嗯， 可以说吧？ 对对， 你现在体重是138， 138， 开始跑的时候183。 183， 差不多吧。 对对， 哎，所以这个人都老说，哎，跑步能瘦吗？ 嗯， 确实能瘦。 对， 但是你得用科学的方法来跑。 啊，太对了。 嗯， 对， 当然可能你这个效果呢是一个比较显著的啊，这个都达到了这个运动员级别的啊，可能不会每个人都有像你一样的这种效果， 对， 但是多多少少都会给身体健康带来一个积极的影响。 对对， 嗯，有的朋友容易进入一种误区， 嗯， 我就得怎么样怎么样啊， 嗯， 我就是为了要减肥， 嗯， 我一定要瘦， 嗯， 也不一定吧。 这就是错误的观念。 嗯， 有很多人说队长，我就想减肥。 啊， 我说你错的。我说你先说说队长，我就想身体健康。 嗯， 因为减肥只是身体健康的很小的一部分， 一个表现而已。 对对， 嗯， 对， 这个锻炼还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身体的健康。 嗯，嗯， 你的这个跑团里的这些团友， 嗯， 他们是不是也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变化？就是多年来跟着你一起跑的人 啊，嗯，他们其实变化的不光是身体上的， 嗯， 比如心理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嗯， 对，有的人比如说，哎，跑之前觉得，哎呀，受家里边事拖累啊，或者工作上边有很多琐碎的事儿。 嗯， 但是他通过跑步呢，哎，对现在很多事情看得更清楚了，会更不计较。 嗯， 生活之中的很多比如无聊的或者琐碎的事 儿，就是有跑步的这个乐趣在这儿呢，其他的都不重要。 对，其他不重要了，而且对他们就是说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比如说跑团里边，比如有领队， 嗯， 之前想法，比如说怎么样跟人容易产生一点矛盾，但是通过跑步呢，通过锻炼，通过大家的一个正能量的一个聚集， 嗯， 慢慢自己心胸也变得很宽阔了， 是， 也学会帮助人，然后多做很多事情。 没错， 嗯， 而且呢，随着这个跑团的发展吧， 嗯， 不光是参加比赛了， 嗯， 而且你们还是这个对很多的公益活动啊， 嗯， 也是产生了关注， 嗯， 啊，也参与进去， 嗯， 我听说有这个像什么捐助这个什么渐冻人基金啊， 嗯， 什么姚基金， 嗯， 希望小学篮球季啊这样的这个公益活动， 嗯， 你们也参加， 对 对, 对， 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这应该是这个去年，因为24小时接力， 2017年的几月？ 是夏天， 夏天啊，6月， 对，六七月份的时候。 嗯，24小时的接力啊， 嗯， 这是在门头沟举行的吗？ 不是，延庆那边。 延庆， 对对 哦， 对。 24小时接力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嗯， 就是在这24小时之内，你们的跑团的队员全都要参加进去。 就是有12个人， 嗯， 然后就是说昼夜不停的跑24小时。 嚯！那每个人得跑俩小时， 对，最少俩小时。 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这个跑步了。 是是，比如跑步你超过，比如说280公里或超过300公里， 哦， 你才能给监督人进行捐助。 哦，是这样。那谁来监督当裁判呢？ 都是有这种组织者， 哦， 我们就是参加他的活动， 哦， 然后希望用我们的体力为这些比如说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尽一份力。 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扩展吧。 对， 这个跑步除了自娱自乐、自己锻炼以外呢，它还有了社会公益性。 对，因为我们这还有一个盲人叫那个蘑菇姐，然后平时呢，我们也带他进行跑步。 哦，带着盲人朋友跑步。 对，然后这次我们去这个16公里越野跑，然后越野跑还爬山。然后这次我们那个比如英子姐、芳芳、圆圆、舒杰、梦梦，然后李哥，他们就带着蘑菇姐，然后完成了16公里越野跑， 还真了不起 啊， 所以以前他都不敢想象嘛。 对，以前就是公路跑我们也带，但是公路跑毕竟安全。 对对对， 就从来没想爬山。其实那天我也很担心，但是结果没事，大家很开心，见面都拥抱在一起。 你们有非常专业的方法 啊， 对吧？所以这个可以说，你们的这个范围啊，影响的是非常大的。 对，对， 也希望李栋的跑团吧，越跑越顺利，队伍越来越壮大，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和健康。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